本报，是莫忍无可忍，逼他立些休事，与他一刀两断。谁知这过清算，他却是莫日后必然后悔。莫说他，你既然无钱养妻，换娶妻做什么孽？就这样噼噼啪啪死心而过，将这过清算赶出去了。钱财之上有一个张屠户，我看他美丽的好酒好饭，吃的是肥肥胖胖，时时的令人羡慕。他平日也曾有意与我，我就托人说话，改嫁了这个张屠户。原想安分度日，谁料他又嫌我好吃懒做，不理家务。这冤家他杀猪杀惯了，那日竟然手持利斧对我劈将棍。 呀，真难找啊。哎，那边有位大娘子，我跟她打听打听。对，这位大娘子，我这儿有礼了。 哦，还礼还礼。 我要跟你打听个人。 哦，但不知是何人呢？ 就是那朱老爷。 哪一个朱老爷？ 就是那朱买臣。朱老爷。 朱买臣。 对。 他变怎么样啊？ 他呀，高中了，荣任会稽县的太守了。 哦，那朱买臣，他竟然得中做官了。 对了，他做了官了。班劳大娘子指引指引，他住在哪儿啊？ 他不住在这里。 哦，不住在这儿，那他住在哪儿呢？ No， 前面狼阔山下。狼阔山下，狼阔山。 这位有病，我别处打听打听去吧。 哎呀呀，想不到这个穷酸他竟然得中做官了。崔氏啊崔氏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想当初若非与他撕破面皮，一人与他将就度日。 No， 方才报喜的到来者是何等的欢喜，是何等的快活。No， 这不人哦。稳稳当当是我做的，如今我何不前去会他，给他配个小礼。Thank you. 想当初，他虽不得意，对奴家也还知冷知热，一片痴情。常言道，一夜夫妻百日 是的，儿啊，你嫁到这家去么？天内要做个好媳妇，对丈夫么要恭恭敬敬。他是这样说的。哎呀呀，他是这样讲的呀。 Thank you. 的臭婆娘吃俺一佛 门呀。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今天晚上的演出到此就全部结束了。明天晚上将由孙玉敏演出他刚刚改编移植的《狮吼记》，欢迎大家再度光临。谢谢大家，祝大家晚安。